向日本政府要求谈判。日本经过英美各国的调停，这才点头在马关会谈。清政府出席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，签订了极不平等的条约，赔偿日本军费2亿万两，割让台湾、澎湖、吕大，另外把重庆、沙市、苏州、杭州作为开放口岸，允许日本人经商，允许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中东铁路，沿铁路两旁50里之内都划为禁区，日本人可以驻兵，可以设立警察局，可以随便开矿，日本人可以随便在辽东地带经商，清政府不准过问。另外，日本人也享受治外法权。就在这个混乱的年代，谁管老百姓？您想想，这广大的辽东地区，天灾人祸呀，老百姓是死伤了无数，有些人走投无路，是铤而走险，当了胡子了。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啊。他在军队里他一打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完喽完喽，大清国是彻底吹灯拔蜡呀，我还在里头跟着混什么呢？跟这些狗娘养的在一起呀，迟早把我这条命得搭上。我呀，回家吧。张作霖打定主意，当马玉坤的部队向关内集结的时候，在一片混乱之际，张作霖抽了个空，骑了一匹好马，带了一支好枪，还有一部分子弹，怀里的揣了一部分金银，里边穿着号坎军装，外边披了一件棉大衣，他偷偷的离队了。按现在的名词说呀，逃兵，谁也不知道，因为那是当官的自顾不暇呀，谁死谁怎么回事都不清楚。张作霖钻这么空子，回到小黑山二道沟，等到家之后，张作霖长叹一声，屈指一算，由打从军那天到回来整9个月，真活着回来了还真不善。回顾在朝鲜的战斗，历经百战之多呀，还肉皮都没伤，真是老天爷睁眼，我们老张家祖上有德呀。到家之后见着他娘，见着后老吴寿义，见着姐夫王大发，见着姐姐大兰、邢丽萍、邢福田、蓝宝，三亲六故，哎呦，就炸开了锅了。老疙瘩回来了，老疙瘩回来了，这家里头屋里外头全是人了。你看外边那么乱，张作霖住这地方挺闭塞啊，就好像与世隔绝一样，这块显得是平安无事，乡亲们看新鲜，全到这儿来打听，怎么样老疙瘩，这次听说你出了国了，到高丽国去了，那个战事打得如何呀？张作霖心说，多可怜，清政府都打败了，这块还不知道呢。反张作霖也说不清楚，据自己所知道的一知半解，给大伙讲讲，有真的也有假的，这些人听起来是津津有味。到了晚上，他娘问他，老疙瘩，那你怎么回来了？娘啊，我跑回来了啊。 在军队跑回来那是犯法的。哎呦我的娘哎，现在都乱了套了，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了，那跑算个什么呢？何止是我呀，那成百上千的人拉着队伍跑都没人问，您了就放心吧。那么老嘎子，你这次回来今后打算怎么办？ 娘啊，我也说不准，现在小车不倒自管推吧，胡了八秃度春秋吧，你要叫我说怎么地呀、啊、我也不知道怎么地好。 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， 张作霖回到家里头稳稳当当住了些日子，没事躺在炕上睡不着，他就暗自盘算，我娘说的对，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，你别看嘴说胡了八秃度春秋，这玩意儿也不好混啊，我得找点营生干。 干什么玩意儿？ 经商。这年头这么混乱不好干， 干点旁的吧又不会。 张作霖左思右想，最后一琢磨还得耍枪杆子， 就得走这条道。 我听人家说乱世出英雄，我有马，我有带匣的家伙，我就不许拉出一帮人来吗？ 起码来说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大口喝酒是大口吃肉，也省着受着窝囊气。另外有了枪杆子，有一只人马，也能保住我这一家平安无事。但张作霖又一想，这事儿也难办，除非我上青马坎三界沟投靠杜立三和杜老派，那我去了他们热烈欢迎，但是平心而论又不愿意受制于人，寄人篱下那滋味不好受，要干我就拉个柳子单挑，我何必叫别人管束着呢？单挑吧也不那么简单，我找谁去？枪从哪儿来？马从哪儿来？哎呀，他这心里就胡思乱想。这天吃完早饭，邢丽萍乐呵呵进来了。老嘎子，干什么呢？闲着没事儿。哎，老嘎子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没个家口怎么能行呢？哎，现在有一门好亲事，哥哥打算拉这颗红线，你给我找个弟妹怎么样？ 拉倒吧，这年头自顾不暇，哪有心娶媳妇儿？ 哎，要找你这么一说，那不都成和尚了吗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你不在家的时候，大婶没少跟我叨念这事儿，一提到你身上啊，哎呀，大婶就掉眼泪呀。我看呢，你趁着这机会早早成家立业吧，你就有了媳妇儿，也不耽误你的前途。可也是，我就觉着没合适的。 怎么没有啊？没有的我就不说了。 知道赵家庙的财主吗？叫赵占元，号叫四海，听说过。赵占元有个姑娘叫二妞， 哎呦长得水灵， 我听说人家家可乐意了，你从高丽这一回来，人家赵家庙的人家喻户晓，赵占元打算把女儿许给你，只要你点点头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张作霖一听这二妞，心里头一翻热，认识。过去张作霖呢，没短了奔赵家庙去，有时候到老赵家歇歇腿喝点水， 跟这姑娘见过，的确长得挺水的。张作霖一想，真的，赵占元乐意把女儿许配给我，这可也是不错。他这一犹豫，脸上一带笑容，邢丽萍看出有门。好嘞，我跟大婶再商量商量去。三言两语，这事儿定下了。邢丽萍来回一跑，赵占元满口应承，愿意把女儿许配张作霖。马上挑良辰宅吉日，哎呦，大办喜事。赵占元还讲体面，心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许配给老张家，那得让方圆的乡亲们知道知道，压门巧肚的不行。这家从高坎海城雇来的古药班子，还请了不少唱地方戏、蹦蹦戏的，又从十里八村请来的厨师傅，那手头都是不错，也是出名的。高大席棚就办起了喜事。你想，张作霖这次从朝鲜回来，那小名叫少官，至于他是不是逃兵别人不知道，就瞅着他穿着军装号坎，系着皮带，挂着手枪，骑着高头大马，那是官啊。咱们这一代还没出息过这样的人物呢，所以那打溜须的都成帮拉队，都想借这光。而且赵占元那是赵家庙的财主，交接的也比较广，女儿出门子找了这么好一个女婿，一般人都来祝贺的，所以是格外的热闹。张作霖他娘自然也是非常欢喜，儿子的终身大事算解决了。在结婚的这一天，张作霖长袍短褂，神采奕奕，赵占元满面春风，出来进去的人都喜气洋洋，外面对台戏唱着，家伙点敲着，哎呦，这个人高兴得不得了啊。只要你上了份子钱，马上入席，四冷荤八中碗仨大件儿，这席面这个硬劲儿，就在这地方开天辟地也没这么硬的席面，所以人们花钱花的也值。你看人家出手大方，不是借着结婚来捞油水，而是借着结婚这名交朋友，往外舍东西一样。是来贺喜的人不但吃个狗满豪瓶，临走手都不空，还得拿点回去一家子解解馋。书说简短，喜期过了之后，小两口双双入洞房，张作霖算有了媳妇了，他的原配就赵占元的女儿。虽然说成家立业了，这日子过不安稳，听说寺外呀净闹事儿，这赵占元也有点害怕，因为他们家有钱。这天没事把张作霖找到屋里头，爷俩谈心。赵占元就说，姑爷，那么今后你打算干什么呢？这跟您说，我也不知道干点什么好。老嘎子，咱们关上门没外人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在这混乱的年代什么也干不了，只有一行还挺兴旺。老人家您说哪行？干这个。赵占元把手一比，比的是手枪。张作霖就吃了一惊，怎么，您是什么意思？孩子，我早看出来了，你也甭瞒我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 你跟青马坎的杜立三过从甚密，你跟他手下的大炮手汤二虎、张世飞这些人处得也不错，我全都了解了。现在就是这行人最吃香啊，你没听说吗？各地纷纷成立了保险队，你听这名你就懂得怎么回事了。有钱的人怕胡子抢，怕兵乱家里受损失，都请保险队来保护全家的安全和他的生命财产。大保险队、小保险队都有，个别的地方还成立的保险团，从各地摊派，叫大伙养着，有吃有喝有势力。孩子，我手里头手头也不薄啊，我也恐怕被别人抢了，难道说咱家有钱还请外人吗？不如姑爷你就把这重担挑到肩上，咱也成立保险队，你就是保险队的队长，咱拉起一帮人来，你看多好呢，我再给你张罗张罗，凑上个十家二十家的，全化为保险区，挨门挨户的给你摊派钱，养着你们这伙人，你们的任务就是保障本地的安全，不受外来人的侵犯，这有多好啊！现在这一行是最吃香，你的官也值，胆子也大，你看怎么样？张子林一听喜上眉梢啊，还这老岳父不错，画这条道画的是真好，原来我还就想过，好吧，我说服说服我娘，我娘只要同意了，我没说的。哎，你娘还有什么说的，她有吃有喝平平安安的就得了呗。经过做工作，张作霖他娘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形势逼的，张作霖就偷偷摸摸地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。这赵占元就四外给他拉人去，什么打闷棍的、套白狼的、歪了毛了、淘了气儿了、张大胆儿、李小辫儿了，给他划了十来个人。你说干这行一般人干不了，那是玩命的买卖。张作霖知道这都是乌合之众，但是你离开人玩不转呢，把这十来个人编成了两个小组，抽时间给他们进行训练，首先训练拳脚，然后训练刀枪棍棒，然后教给他们骑马射枪。但是折腾了老半天，就一支枪，子弹还有限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张作霖跟赵占元一商议啊，就得出去抢去。赵占元说，我正好有一个仇人，你知道大良号那个东家钱二爷不知道？这小子为富不仁呢，在你当兵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他可肥透了，他竟在本地冒坏水，听说他跟大鼻子、小鼻子都有关系。这些年他发了横财了，家里的养着枪、养着炮手啊。咱们双方离着不远，迟早咱们成立这个保险队，他就得恨得牙长四指，非把这钉子给拔下来不可。咱要不把他干趴下，也是绊脚石。老嘎子，最好从他身上你先下手，枪马都解决了。好嘞，您放心吧，不出三天指定达到目的。张作霖说干就干了，这天晚上把手下的弟兄召集在一起，张作霖先训话。你看这帮人那就听张作霖的摆了，